161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54美元，卖出1779.28美元。港汇指数100.9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施比受更有福，香港人一向对援助世界各地的灾难都不遗余力，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善举，其实亦都令受助人感到温暖。邓达志、黄宗显和香港红十字会的代表张晓华一起讲下被遗忘的普世善意。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时间流转，味道依然。收音 机始终。以前咧去完长途旅行，一翻到香港就一定会去食一碗紫菜四宝河。 开心日报陈淑兰， 佢有嗰啲汤咧，哇，即系有紫菜嘅香味啦，有牛丸啦、啊、乜丸、乜丸啦、虾丸啦、啊，一碗嘢有齐晒我所需要嘅怀念。讲到我而家真系好挂住嗰个味啊！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之前程爸爸就托宋运辉帮程千里调职，但当宋运辉打俾程爸爸嘅时候，程爸爸又拒绝。咁究竟发生咩事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每个周末文教节目在一台，古今风云人物， 透过他们的风云事迹认识历史， 教学有心人， 关怀教育团队，放眼长远教育发展， 大学堂 穿梭各类讲座，边听边学， 浩哉宇宙， 探索浩瀚星河的无限可能。 星期六日晚8:00-9:00，文教节目在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张凤平。 记得那年妈妈突然中风住了入医院，我陪着爸爸要在医院做大小决定那种的彷徨无助，还有妈妈离流前后善终的安排。当时心里边想，如果有一本书能够给我一些指引和慰藉，不用遇到一件事就打个电话去问人，那就好了。结果在妈妈去世差不多10多年之后，终于见到这本书的出现，就是牵爸妈的手，自在到老的代办事项。 随着人口老化，同时带来的问题好像父母失能的照顾，怎样及早察觉长辈失能失智等等，都是我辈中人迟早要面对的课题。这本实用的工具书正提供了一个清楚明确的指南。 书里面就提供了失智的10大警讯，记忆衰退到影响日常生活， 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 说话表达出现问题， 丧失对时间地点的概念， 判断力变差，警觉性降低， 抽象思考出现困难， 东西摆放错乱， 行为与情绪出现改变， 个性改变， 丧失活动和开创力。 这本书的精彩之处，除了很多实用的建议，好像图文并茂地教你怎样使用拐杖，又或者怎样帮病人转身的正确姿势，还有一些真实案例的分享。最感动的就是读到安宁缓和医疗专家黄胜坚院长讲到 点样陪住九十几岁的父母安享天年。 王院长坦言，虽然是医生，但面对父母老病一样忐忑。在无数次家庭会议之后，他才吞吞吐吐地跟久病卧床的爸爸说，爸爸你年纪大了，人老辛苦，病痛难免，万一有什么事总是要有个打算，之后再跟爸爸和家人谈后事的安排。 到底时代不同了，现代人对生死都没有以前那么忌讳，生前能够好好的计划，好活好走，来到面对生命的凋零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爸妈的手，自在到老的代办事项》，作者张晓伟，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好啦，又翻到嚟我哋星期四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讲题咧系叫做《被遗忘的普世善意》。咁我面前嘅嘉宾咧就张晓华 Mandy 咧，佢系香港红十字会嘅项目协调总主任，系有关国际及赈灾服务嗰方面嘅。咁另外一个咧就当然系我哋嘅老拍档啦，黄宗宪医生 Willie。 大家好。 咁咧今晚呢个啲讲呢个讲题咧就系有 Willie 提出嘅，咁啊嘉宾亦都系Willie 请翻嚟啦，我先问一下 Willie 先，点解你想今晚讲呢个话题咧？ 哦，好啊，因为我哋即系最近呢一两年啦，大家都受到疫症即系嘅困扰啦，咁大家嘅生活都好大改变啦。咁其实呢个疫症咧系即系蔓延全球嘅，即系唔系净系我哋本地。咁而呢个问题仍然都未即系未处理得好啊。咁即系我哋嘅生活仍然都喺一个好困难嘅状况，即系一个环境即系下面去生活咁样。咁但系咧同时间咧，其实咧，我哋因为即系成日听呢啲咁嘅新闻咧，好多时就即系以为啊，即系而家最影响紧我哋就系个疫症啦。咁但系咧，我哋好多时咧就遗忘咗咧，其实我哋同时间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每日都喺度发生紧嘅。咁例如係好多唔同地方嘅一啲唔同嘅天然嘅灾害啊，或者一啲人为嘅灾难啊等等。咁所以呢，我諗即係喺呢个时候呢，我哋亦都即係将我哋嘅目光、我哋嘅视线呢去扩阔一下，去了解一下究竟即係我哋呢个世界究竟其实喺唔同嘅角落发生緊啲咩事。係啦，咁所以呢，我突然间諗起就係即系阿 Mandy 啦，即系红十字会佢哋，即系原来即系佢哋一路以嚟都做咗好多嘢嘅，系咪 Mandy？ 嗯，系啊，冇错。 但你又点认识 Mandy 嘅咧？系边啲范畴？ 我哋识咗好耐， 系 好耐嘅朋友，系 都系因为系工作上边嘅，定系就系朋友？ 工作上 已经认识嘅，系啊。OK， Mandy 咧。咁你係幾時加入紅十字會嘅？ 我加入咗紅十字會兩年多嘅時間啦，係啦。 但之前都係同即係呢個即係類似嘅機構工作，類似嘅工作 即係都會之前都有做過關於即係一啲人道嘅一啲嘅工作啦，或者其實都做過一啲即係其實一啲發展項目嘅工作嘅。 加入紅十字會咧，有乜嘢特別嘅心情咧？因為對我哋嚟講，紅十字會係一個即係好 gigantic 嘅事情嚟嘅，即係好似。一個雖然你係好在去到全世界好多唔同嘅範疇啊，好貼地去幫助唔同嘅人啊咁啦，咁咧但係咧本身紅十字會嘅光環係好大嘅，即係我哋覺得佢差唔多係有少少遙不可及嘅，你點能夠去到即係加得入去呢個組織幫佢哋一齊工作咧？咁係一件好了不起嘅事咯。咁你自己當時係點嘅心情咧？加入紅十字會？ 其实我觉得都是即系，我谂都系相信一啲即系人道啦嘅一啲嘅价值啦，即系好想即系啊，见到一啲地方系有需要有即系有一啲弱势社群有需要嘅时候，都希望可以即系尽自己嘅能力啦，加入呢一个机构，亦都认同佢哋嘅理念，咁希望可以为一啲弱势社群多做一点事情啦。 是因为我哋过去咧都以为咧，即系红十字会系即系有关啲人一人病啊之类嘅事啦。咁咧即系近年先你俾即系多啲知道咧，佢哋即系佢哋接触嘅范畴都系好唔少啊。其中一样嘢咧，我就好关注嘅咧就系环境。咁我睇到你啲资料咧，就首先第一项咧就是氣候危難，氣候危難呢樣嘢咧，係而家我哋都講得好緊要，因為氣候轉得犀利咧。第一，佢帶出好多病菌啦；第二咧，好多即係水源啊，有時即係過分嘅乾旱或者過分嘅水浸啊，咩情況都有。咁呢啲情況亦都影響到咧，即係其實你唔使話戰爭，就已經咧，其實對人類嘅生活咧帶嚟好大嘅困擾噶啦，已經係嚇。 是啊，即你讲啱，即譬如我谂我哋自己生活喺香港咧，都会感受到即一啲极端天气啊，即话啊，可能夏天越嚟越热啊，或者冬天啊，即越嚟越即有机会好冻啊，或者其实风灾啊，即都会多咗。咁但我估头先讲话气候危难，即其实系影响紧好多即一啲比较本身系一啲弱势嘅地方啦，即可能本身佢哋本身个医疗系统或者本身个经济情况都唔系咁理想，再受住呢啲嘅气候危难影响嘅时候咧，即都会影响到佢哋，譬如可能生计啦、人命嘅损失啦。即譬如譬如我哋都知道，其实而家差唔多因为可能头先啊，你哋都讲话，可能好多时候我哋都将嗰个焦点摆咗喺即新冠疫情，但系可能其实原来每日其实都差唔多有一个关于即气候嘅危难发生，咁可能我哋都往往都会遗忘咗。 其实咧，我哋而家香港咧，即系你唔好以为自己冇气候危难嘅问题啦。尤其而家大约十二月啦，咁个天色靓到咁紧要咧，蓝每日都好蓝嘅天，好干燥，好似好舒服咁啦。其实咧，我就一路咧惊紧嘅，即系旧年系差唔多嘅，都系。再唔落雨咧，我哋好大剂噶啦，已经。即系深圳嗰边嗱，我哋供水俾香港都系深圳嗰边过嚟嘅，佢哋已经喺度嘈紧咧，即系佢哋。有即係缺水嘅危機啊，已經嚇天氣太過好啊，即係完全係唔正常咁好咧，係好危險嘅。因為以前香港咧，踏上十一月咧係乾燥嘅，整個十一月都唔會落雨嘅。但係過咗十一月咧，踏上十二月開始咧，就有機會即係有啲即係有北風嚟嘅撞正東風嘅話就會落雨。但係而家咧，東風北風唔強。亦都冇東風嚟，咁兩頭唔到岸咧，我哋夾咗喺中間啊，咁咧就。是很好的天氣咧，就係好大問題。連台灣嗰邊都出現呢個問題，因為台灣同我哋差唔多天氣嘅松嚟嘅，所以佢哋都台灣從來都係唔缺雨嘅，即係台北即係話一個即係台北啊、基隆呢地方咧，係永遠都雨過多嘅啫，只係，但係竟然令到佢哋咧都有洪災，都好厲害咯。咁所以我哋係笑住，即係每日哇天氣好好啦，咁啊笑住咁啊面對緊呢個危機，我哋都係 嚇。不過其實譬如頭先你講，就算香港可能我哋十月嘅時候都曾經打風啦，即係譬如咁，我覺得呢個可能而家即係一啲風球，即係風災都會影響緊香港。即係譬如當香港紅十字會其實都會即係除咗做關注海外嘅即係嘅工作，其實我哋喺本地都有做一啲救災服務啦，或者其實最重要就係一啲預防，即係譬如個災嚟到嘅時候，個社區點樣去準備呢一樣嘢，其實我哋自己喺本地都有做一啲嘅工作，可能譬如即係例如我哋之前喺大澳啊，都會幫一啲即係佢哋可能沿海地方打風嘅時候，點樣幫佢哋準備定晾起一啲嘢啊，或者尤其啲即係可能長者咁呢啲，我哋都係會去做嘅。即係所以其實講話啊，其實我哋講話氣候危難唔係影響香港，亦都影響其他地方，都係即係都係正確嘅。 但香港相對嚟講咧，你哋即係喺香港，你哋係一個淨係香港地區嘅一個 office， 定係你哋會喺香港作一個基地而面對好多地方咧？係 其實我哋譬如成個紅十字會，即係一個紅十字會運動啦，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國家都會有即係紅十字會或者紅新月會嘅一個嘅即係辦公室咁樣樣嘅。咁我哋其實都係會關注即係本地嘅工作啦，亦都會關注翻即係其實境外或者即係國際上面一啲我哋覺得一啲災難嘅一啲事故嘅。咁我哋都會去留意啦，咁樣樣咁都會同其實全球129個其實一啲其他國家嘅一啲即係紅十字會嘅一啲工作上面，我哋都會有好多嘅聯繫，了解佢哋嘅需要啦、情況啦咁樣樣咯。 OK， 咁 Willie 咧，即係你有冇即係同佢哋紅十字會一齊有 合作過，或者有啲即係有需要嘅時候係幫過佢哋咧？ 其實即係我諗紅十字會同醫學有關嘅，最主要都係捐血啦，係嘛？係啦，咁但係咧就即係你話呢啲震災啊，或者一啲天災嘅工作咧，我自己就冇呢方面同佢哋即係有任何合作嘅。不過我知道頭先我睇到阿 Mandy 俾咗個地圖我睇啦，咁就係佢哋紅十字會喺全球嘅工作咧，其實都係好闊嘅喎。即係每一個地方，即係我見到原來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哋嘅問題喎。係嘛？即係例如去到一啲中東嘅地方啊，或者係再遠一啲嘅地方啊，阿富汗啊嗰啲地方都有好多問題。咁其實 Mandy 你自己即係加入咗紅十字會之後咧，你做過啲咩工作咧？ 都可以分享少少啦，即係譬如好似即係雖然而家疫情，其實可能我哋即係有機會都比較難啲去直接去到，因為可能要即係未必咁易可以去到即係其他國家去真係去做前線啊， 係 啦， 係啦，即係去嘅過程咧都唔容易。去啲 popular 嘅城市都困難，又冇去啲仲更加偏遠。 但我哋都係會繼續，即係都係緊守崗位啦，即係都會繼續做我哋嘅，即係睇住全球一啲嘅災難啦，即係會睇下我哋點樣去回應佢哋，即係個佢哋嘅人道需要嘅。咁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頭先阿 Willie 就問到其實我嚟咗之後，我其實都喺即係2020年嘅一月份都去過即係孟加拉嘅。咁嗰陣時其實就係我哋係一個去睇，即係去回訪探翻我哋，即係喺2019年水災嘅時候，即係幫個手嘅一啲即係受益户啦。咁都好印象好深刻、好難忘嘅，因為嗰陣時就係我哋當時就發咗一啲即係譬如衛生包啦，同埋佢哋因為即係個水災會影響咁佢間屋，咁我哋都即係派發咗一啲即係佢哋修建房屋嘅一啲工具俾佢哋嘅。咁我當時就探訪咗，即係好印象比較深刻嘅就係一户家庭啦，咁有兩個小朋友同埋一個媽咪啦，咁佢哋都去描述翻佢哋受災嘅時候嘅情況。個女仔都同我哋講話受災嘅時候啲水災，因為佢哋間屋就係喺個河邊嘅，咁佢哋嗰啲水都差唔多浸高過佢哋個膝頭哥啦。咁佢哋夜晚嘅時候都要走離開屋企啦，即係唔可以即係住喺 佢哋更加高地嘅地方。 係啦，咁而個即係亦都會影響到，因為其實即係水浸成個社區都浸咗嘅時候，個小朋友其实都翻唔到学，佢都有讲话成个几月都翻唔到学。咁我估即系其实都好印象深刻。可能我自己当时去嘅时候都会谂其实点样佢哋唔搬咧，或者点样样可以令到佢哋可以长远啲咧？咁但系其实再谂深一层，其实如果冇呢啲，即系个水灾系越嚟越严重，因为个气候嘅变化，咁所以令到佢哋其实即係佢哋就係默默承受， 都會越嚟越即係只係會向差而唔會向好。 係啊，咁當然即係其實當年紅十字會都做咗好多工作，希望即係避災即係好緊要嘅，即係點樣去準備即係當地嘅社區，喂佢哋有嗰個能力可以佢哋去自己可以保護到自己，即係當啲災難嚟到嘅時候，佢哋可以即係有嗰個復原能力啦，或者其實點樣個社區個復原可以快啲嘅時候，咁都有去做嘅。咁但係當然其實如果嗰個氣候個危難嗰個。強度啦，個影響越嚟越大嘅時候，其實就算我哋即係其實佢哋都係即係默默受住嗰個影響咯。其實 即係但你第一次即係你當時你係自己去咗呢個孟加拉啦，係咪第一次見到咁嘅水災係？ 嗰陣時即係當然係已經完咗嗰個災啦。咁佢哋去描述翻， 你之後去支援啫，即係 我哋去睇翻，因為譬如我哋做咗啲工作嘅時候，我哋都想睇下受益嘅朋友其實佢哋當時嘅情況係點或者其實佢哋覺得我哋派發嘅東西其實對佢嚟講嗰個生活有幾大嘅即係幫忙咁亦都想了解多啲嘅情況，了解多啲佢哋嘅需要咁樣咯。 其實咁嘅情況咧，我因為我係個 generation 比你大啲啦。第二咧就因為我細個喺新界居住啦，而家我哋新界居住啦。水災係好普通嘅事嚟嘅，尤其打風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條村面對咧就係天水圍啦。咁天水圍不嬲都係河海交界，其實係濕，即係佢係濕地之外咧，其實低地嚟嘅係。只要一個颱風係勁嘅颱風一嚟嘅話，成個天水圍係唔見咗嘅根本。但我哋村咧就系奇怪啲咧，就因为我哋喺个山仔上边，所以如果我哋连我哋屋企都有啲水去到，即系入到屋嘅话咧，天水围系冇咗噶啦，同埋嗰一带，所以点解水浸嘅啲嘢咧，我系唔系新鲜噶，我完全好熟嘅，我一知道嗰个情况嘅，咁佢哋就会 即係佢哋就收拾細軟就走噶啦，就會離開，即係佢哋屋企啊，離開，等佢啲水退咗先再翻去。即係以前香港都係咁嘅情況咯，但係而家香港係比較少啲呢啲現象啦。咁係咪你哋相對嚟講紅十字會喺香港做嘅嘢係會少咗，就反而係即係準備去外邊去支援外國嘅地方咧？ 我估其實都唔即係本地嘅工作我哋都有嘅，即係頭先都去描述過啦。即係可能就算即係而家可能大澳啊一啲即係沿海嘅地區，都係因為其實佢哋都會受住即係如果打風嘅時候，佢哋都要有一啲嘅避災嘅工作。 但香港政府嗰方面又支援夠唔夠咧？如果咁樣係咪即係佢即係喺我眼中，我覺得佢哋支援都好多啦。咁咧就係會唔會係相對嚟講，你哋工作冇咁吃力咧？如果香港， 我估都係一個互相嘅保衞啦。即係除咗即係當時，即係我哋都會同政府一齊去合作啦。即係去點樣去迅速回應，亦都其實避災都好重要。即係點樣同個社區去建立啊？除咗頭先講話水災之外，其實佢哋點樣去知道啊？即係佢哋要準備一啲救生嘅。即係救生嘅途徑啊，或者其實救生包啊，即係類似呢一啲工作，其實即係準備嘅工作都好重要嘅，即係唔係等個災嚟佢哋淨係去走啦。咁其實呢啲嘅教育工作，其實我哋都係一樣係照樣係會繼續喺個社區裏面進行。 但 so far 嚟講咧，紅十字會嘅工作咧，遇到嘅困難有幾大嘅，其實你哋。 你講話即係如果 係各方面啦、啊，即係有啲可能有啲地區你去幫，有冇有啲地區可能係戰亂啊咁，即係同無國界醫生都好相似啊。咁即係你哋會即係喺對面對呢啲情況嘅時候，你哋點樣去幫佢哋咧？會 我估我哋一陣間都可以講下，即係譬如即係阿富汗嗰邊啦，即係其實譬如當然可能係即係我哋都想去講下，即係其實佢嗰邊除咗面對即係新冠疫情，當然會影響佢哋啦。其實佢哋由舊年十月開始都進有一個旱災，即係影響緊佢哋。 亦都加埋有政治嘅問題啊，各方面 即係總之嗰邊嘅人道需要都會好大啦。即係譬如我哋都睇到其實差唔多超過一半嘅人口，其實佢哋都而家面臨緊糧食。咁我哋一阵都可以再分享一下我哋喺嗰边嘅工作啦。 好 ，OK， 咁咧而家咧我哋先嚟只歌先，阵间翻嚟咧我哋再同阿 Mandy 再倾你哋红十字会嘅工作。呢、這、只、個、歌咧就 Dionne Warwick 嘅一只旧歌，好旧嘅歌，但系好好听嘅歌。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Thing that there's just too little of, but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 No, not just for some, but for everyone. Lord, we don't need another mountain. There are mountains and hillsides enough to climb.There are oceans and rivers enough to cross, enough to last till the end of time.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there's just too little of.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Sweet love, no, not just for some, but for everyone. Lord, we don't need another meadow. There are cornfields and wheat fields enough to grow. There are sunbeams and moonbeams enough to shine. Oh, listen. 美大使早前联合撰文批评美国自行决定边个系民主国家，边个唔系，系典型嘅冷战思维，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制造新嘅分裂。强调民主唔系边个或者一小撮国家嘅专利，而系各国人民权利。实现民主嘅形式有多种，唔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嘅模式。中国外交部亦都批评美方将民主作为推进地缘战略目标的工具，警告与台独一起玩火，终将引火烧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675点，跌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92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6，日元113.53，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71美元，卖出1,775.44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会计界的选民都是根据条例注册的会计师， 这个界别的候选人有什么方法吸引企业来港发展香港专业和金融科技？ 星期五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这个界别的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吸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教学有心人第500集嘉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我们是希望在社会里面不同阶层的人，大家都要多些关心，彼此互相关怀，去帮下身边的人。有时可能一句半句支持的说话，其实对一个现在可能面对一个困境或者一个疑惑的青少年是很重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教学有心人， 世杰，你看有沙律、啦、意粉、炒饭、海鲜，啱唔啱你胃口啊？ 啱就啱啦，瑞文。但系开大食会咩？我哋 圣诞节啊嘛，我识做嘅。 喂，两个人边写晒啊？咪玩啦。 咁又系。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食物回收组织食得好，介绍佢哋转赠食物嘅流程。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风切变，搭唔搭飞机都要听啊！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今日攞手机听电话，人人讲 hello， 见到朋友亦都讲声 hello， hi。hello 呢个词其实并唔系英语世界从一开始嘅问候语，讲嚟有啲惊奇。在英文大約1000年的歷史裏面， Hello 只是在150年前左右才開始被運用。根據英語字典， Hello 是由 H-A-L-L-O 或者是 H-O-L-L-O 等等的字演變而來的。在中世紀未有這些字之前，古英文的問候或者是稱呼語是 Hail， H-A-I-L， 源自德語的古語，日耳曼語是。古英文裏面就有多種的串法，直到17世紀莎士比亚都用 hell 就逐渐统一了。 例如 Hail to your grace， 类似尊敬的陛下你好的意思。古时向人讲 Hail 的时候，不少是大声嗌的，例如骑住马河的对岸，又或者是塔楼上面。於是不难想象会出现不同的变音，但是都是同一个意思。不过他们作为问候语并不是普罗大众都常用。后来十九世纪初 Hello 开始有文字记载了，同样都不是人人用，作用亦都不一定是问候，可以表示惊奇。Hello 成为今日全世界的常用语，是在一种发明出现之后，电话。首先有些人可能误会，需要搞清楚，爱迪生并没有发明电话，发明电话的是贝尔，但是爱迪生改良了发明，成功推出市场。接电话说 Hello 是爱迪生的建议来的，觉得听起来响亮一点，电话两边的人都听得清楚。而他的对手贝尔就主张用另一个字 Ahoy， 阿海，结果就明显一场空了。原因就是美国各地陆续装爱迪生改良的电话，今天电话簿亦都面世了，里面教人怎样用电话的时候就推荐用 Hello 来做问候。久而久之，爱迪生就好像拿了同花顺，世界就有了结论， Hello 成为了问候语的标准。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一点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讲呢个被遗忘的普世善意。我邓达志对面系老拍档黄宗显医生， 系大家好。 咧就香港红十字会项目协调总主任张晓华 Mandy， 大家好。 好，我哋继续头先我哋嘅话题，啱啱讲起阿富汗咧，就到新闻报道啦。咁 Mandy， 请你继续。 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好多一啲气候嘅灾难啦，系咪？咁即系包括我谂系水灾啊、旱灾啊等等，或者阿 Mandy 你讲解一下，其实你哋即系遇到喺世界唔同地方有啲乜嘢例子系一啲气候灾难？ 好啊，不如我哋讲下，即系其实2021年咧，其实我哋头先讲啦，每一日都差唔多有一个气候灾难。咁我将一啲譬如可能大家都可能未必会记得嘅一啲气候灾难去同大家讲下。其实喺一月咧，莫桑比克即系非洲一个国家咧就发生风灾啦。咁而其实亦都喺三月嘅时候，蒙古亦都有一个沙尘暴，即系我哋讲紧嗰啲真系好大面积影响，好广阔。譬如4月其实喺卢旺达亦都有水灾啦，6月喺尼日利亚亦都因为即系旱灾而出现咗嗰个嘅粮食危机啦。咁索马里7月份都有一啲嘅即系旱灾啊，或者其实原来阿尔及利亚其实都因为即系可能系即系嗰个极端天气太热都发生咗一啲山火啦。咁而其实喺阿富汗头先都讲过，其实佢哋都有旱灾啦。咁10月份我哋即系南苏丹都出现咗好多水灾，即系所以其实讲紧气候嘅灾难系包括即系因为极端天气引致嘅水即系水灾啦、旱灾啦，或者其实系一啲风灾啦，或者系山火。 嗱，我又想问你啦，其实咧极端天气就唔系净系针对住即系头先我哋讲嘅即系非洲啊。中東啊，譬如係即近東嘅阿富汗咁，即係比較好似傳統上面我哋感覺上比較貧乏嘅地方啊。咁照計嚟講，啲氣候都係全世界噶嘛，係咪？即係喺相對嚟講比較發展嘅地區，譬如北美啊，譬如你話遠東嘅沿海地區啊咁啦，或者歐洲咧，係咪因為佢哋個遇到嘅氣候嘅問題一樣都有？只不過咧，係當地咧，即係嗰個文明程度唔同咧，所以咧，佢哋喺救災嗰方面咧， 係冇咁水深火熱咧？ 我估即係譬如其實即係面對氣候危難，其實好似頭先即係你講，其實都係真係大家都會面對嘅。不過我諗係某一啲國家咧，某一啲地方，其實佢本身咧已經係一啲好即係弱勢社群。弱勢社群可能其實佢本身可能已經個地方佢哋可能喺個制度上面又好，或者其實佢哋物資上面、資源上面真係好不足嘅。再俾一個災，即係呢啲突如其來嘅災害去影響嘅時候，佢會令到佢本身去可能佢本身生計啦。即係佢本身可能係我舉個例子，旱災，即係可能佢本身係即係靠嗰、那個佢嘅農作物係賴以為生嘅，去靠佢嘅即係養佢嘅牲畜係即係佢主要嘅食糧嘅時候，咁一個旱災真係會令到其實佢哋係冇得，即係冇咗嗰個即係連食物啦，或者其實佢會面臨嗰糧食危機咯。咁可能相對其實我哋。就算可能我哋香港有旱災叫未必會旱災啦，可能水塘少啲水，咁其實係唔會對我哋影響，因為我哋有其他資源可以補充。咁所以其實頭先講氣候危難係影響每世界每個角落，不過真係有一啲地方其實佢係真係會 less fortunate 嘅， 佢哋真係會可能好似頭先我講嗰個女仔嘅故事，其實佢哋可能都。就係喺度默默承受緊啊！原來哇，每年就係要遇到嗰個水災， 成個月翻唔到學啊咁。 係咯，咁所以頭先講其實都係對佢哋嚟講嘅影響有嘅，真係一啲弱勢社群其實真係影響好大。 同埋頭先聽你講，即係好似每一個月都有， 嗯， 係咪？即係個個月都有呢啲事情發生。 嗯，我哋即係差唔多講，如果計翻，即係如果我哋話差唔多一日都有一個叫氣候危難，去影響緊即係好多人嘅生計啊、生活啊咁樣樣。 咁而家你哋即係你哋協助佢哋嗰個情況係會點咧？喺邊啲範疇係你會係即係偏啲係紅十字會專注會做呢啲嘅幫助嘅咁啊？ 係咯，即係頭先我哋都聽過話，即係你會去有事你會去救災啦。咁跟住災難完結咗之後就會去。去重建啦，係咪恢復啦？咁但係我頭先聽你講到有一個概念叫避災喎，係咪？即係其實係點樣嘅咧？避災係會做啲乜嘢嘅咧？ 好啊，呢個都係可以俾大家即係都可以再講多少少。即係我估避災唔係避免個災啦，係準備嗰個災害。即係譬如我哋準備嘅意思就係點樣令到 預咗某啲地方，因為佢個地佢個即係佢個地形啊，或者低洼地區啊各方面咧，係佢哋都會遇到某啲即係年年都嚟嘅啦，季節性嘅嘢。咁所以喺當即係當呢個季節嚟之前，你哋就去準備。 係啦，我哋可以講啲即係再近啲嘅例子，譬如舉一個例子，香港，我哋可能前排可能係有寒流襲港啦。咁但係可能對於即係我哋即係對於一啲即係住喺無家者又好啦，或者一啲住喺即係相對佢哋經濟情況冇咁理想嘅時候咧，我哋都做咗一啲嘅叫做準備佢哋個災害嘅工作嘅時候，即係遇到寒流嘅時候，我哋做咗啲送暖嘅行動啦，就俾咗啲即係棉被啊或者寒衣佢哋，等佢哋當寒流嚟到嘅時候，佢哋都有足夠嘅。衣物去保护佢自己，因为亦都因为突如其来嘅寒流系会影响有啲，譬如本身可能长者又好啊，本身佢身体唔系咁好嘅时候，长期病患者会令到佢哋身体好受影响。咁呢啲物资上边或者其实头先讲呢个准备佢哋嘅灾害都系其中一个例子啦。亦都譬如我哋而家即系我哋即系成个红十字会个运动里边，其实都会即系国际红十字会都做一啲嘅工作啦。例如啊，我哋会预计定其实个风灾几时嚟，点样喺个社区里边。做一啲嘅準備啦，或者喺個社區裏邊做定一啲儲備嘅工作啦，即係令到個社區啊，當個災害嚟到嘅時候，佢哋都可以動員到一啲物資，可以即時回應到佢哋嘅需要咯。 咁本地係咪都係有做呢啲避災嘅工作？ 係啊係啊，頭先、都即係講咗一個例子啦，即係譬如我哋喺寒流襲港嘅時候，即係點樣去即係點樣去準備一啲即係可能長期病患者又好，或者其實佢係無家者嘅朋友之外，咁譬如我哋都會可能喺個社區裏面一啲嘅教育工作都好緊要嘅。咁因為災害嘅嘢其實都可以好多類型嘅。咁我哋頭先講係即係如果係天然災害，頭先講就寒流啦，或者其實一啲水災嘅時候，咁亦都可能係例如點樣去令到啲社區人士去知道一啲。啊，譬如要火灾嚟到嘅时候，点样可以去知道佢哋可以有即系点样去逃生路线又好，或者执定一个叫逃生包都好，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准备佢哋点样喺灾害里边减少对佢哋嘅损害嘅一啲嘅工作咯。 我觉得我哋好似嘅教育里边都冇乜呢一部分嘅，即系去避灾系嘛，即系传统系 咯。其实而家喺即系我哋呢个 generation 可能系冇啦。但系我哋上个 generation 原来系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嘅， 即係佢啲尤其即係經歷過，即係譬如我哋父母咁啦，即係其實可能佢哋都冇經歷過走難，但係咧佢哋經歷過即係二次大戰啦。 嗯嗯， 咁佢哋係會即係我媽媽就一定會有一個。即係有個袋裝住佢即係要拎嘅嘢咧，就經常放喺度。有咩事啊？甚至咧，我好記得咧，因為以前即係火災係唔係唔普通嘅事嚟嘅。每年嘅冬天，今日嘅新界咧有啲即係啲農場咧，農場佢哋係會農場第一係木屋企啦，第二咧就係、是、即係佢哋會有啲火，即係有啲燈啊，即係啲嘢咧，啲火啊定點啦，係。冻好冻，即系以前嘅寒流嚟，即系冻得好紧要，同香港而家今时今日嘅冬天系好唔同咯。咁佢好冻嘅时候，一定有啲火，如果唔系啲鸡啊啲嘢咧就会冻亲。咁咧就有，亦都有时咧，因为咁咧而系引致火灾。有时啲鸡系玩啊定点啊跳啊咁乱咧，佢就可能打射咗啲灯啊，啲火就会烧啊。咁啊烧起上嚟嘅时候就好犀利嘅，烧起上嚟。咁即系附近，即系附近，即系唔系我哋啦，即系靠近我哋火烛咧嘅地方咧，我妈妈已经即刻拎个袋执住。即係一齊執去 嘅啦，執定係 啦。但以前嘅火燭係好驚嘅，好驚嘅，會驚到你，即係啲火係燒到上天嘅，好犀利嘅。以前係咁，所以佢哋就有呢、這個一個危機嘅意識咯，要做定呢啲嘢啦。但今時今日嘅人已經喺香港絕大部分人都冇呢個意識，最緊要個電話有咗個電話先，有個電話其他嘢都容易辦咯。今時今日，但係咧，我諗即係Mandy 咧，你要去嘅地方啊，準備去幫。去即係去救災嘅地方咧，就唔係咁啦，都有同樣都係呢個情況，佢哋都係依然仲係一個面對一個戰亂啊，或者係生活嘅即係環境嘅 disaster 嘅一啲。準備的功夫，他們真的要準備、 不過你講起個逃生包，即係我突然間諗起，即係以前去日本旅行的時候啦，咁去到啲百貨公司咧，有啲百貨公司都會有啲逃生包賣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日本好多地震啦， 酒店有㗎，其實 係咪酒店有㗎？ 即係酒店有個地方放定嘅逃生包嘅，有咩事嚇？ 即係佢哋就有時佢哋會有啲演習啊，即係如果你話地震嘅時候，即係學校都會同啲學生去做一啲演習。但香港似乎即系可能我哋好幸福啦，我哋又冇乜好大灾难，我哋个危机意识其实都系比较即系 香港正常就系打风咯，就系打风，即系但系香港即系巨大嘅台风已经好耐冇出现过香港嘅已经，即系特别跌沙，系咪嗰个前年嗰个系 山竹？ 山竹系咪？我唔喺香港，啱啱我避开咗，啱去咗喺杭州，咁所以咧就知道嗰、那个。台風就好犀利啊！香港係， 咁啊 ，Mandy 除咗即係頭先聽過你講去孟加拉啦，咁除咗孟加拉之外，咁其實即係其他嘅地方有冇一啲即係一啲例子咧，係你哋去提供好多支援嘅咧？ 我都會講下，即係譬如即係喺之前都譬如阿富汗啦，我諗係即係而家佢哋都面臨緊一個好大嘅人道危機，即係我諗頭先都即係節目賣廣告之前，我哋都講過話佢哋即係有個旱災啦，即係頭其實真係佢哋差唔多真係超過一半嘅人口而家係面對緊個糧食危機，同埋差唔亦都有即係一相當大嘅。小朋友五歲以下，其實佢哋都面對緊營養不良。咁而其實因為佢個地方咁旱，即係旱災啦，令到佢哋嗰個農作物都會受到影響。咁因為其實好多即係偏遠地方，其實佢哋個生計都係靠佢農作物去作為佢哋最主要嘅即係生，即係佢哋嘅收入又好，或者其實佢哋個糧食都好咯。咁所以呢個即係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危機啦。咁我哋都即係譬如知道當地紅十字會即係佢哋都繼續。即係雖然之前我哋都知道佢哋可能國內都會面對一啲嘅情況啦，咁佢哋都會繼續去為當地嘅人，因為提供一啲嘅流動醫療服務。 我想知道即係 precise 啲嗱，我知道佢係將會有一個大嘅危機啦，即係佢哋乾旱啊，咁食物係唔足噶各方面。咁你哋話係準備啲乜嘢嘢咧？俾佢哋，即係你哋預，即係你哋係會預見佢哋將會遇到嘅問題，而你點樣幫佢去即係去解決呢啲問題？ 可以，我哋可以講下，因為其實當地其實最需要嘅係一啲食物啦、食水啦、生計啦，或者其實佢哋面對醫療嘅一啲嘅需要。咁當地紅十字會，即係我哋講話喺阿富汗嘅紅新月會，佢哋其實都係會為呢一啲受影響嘅人提供嘅呢方面嘅需要，即係呢方面嘅物資。 但如果佢冇水， 水，咁你點樣提供水俾佢？你都揾唔到水嘅，即係佢。即係你喺由邊度能夠俾到水佢哋？ 即係我諗係，譬如佢哋，譬如會係傾建一啲嘅水利啊、水車嘅運啲水俾佢哋啊。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可以去解決到佢哋短暫嘅。咁當然長遠都要喺個社區裏面再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再找一些水源、啊、去令到他們一些水利的工作這樣咯。那這個我估即其實不過都好想即回應返，其實我諗我哋之前即我哋而家面對新冠疫情，其實本身好多地方呢個醫療系統因為要面對新冠疫情已經其實、嗯、即 好多嘢好多即去晒佢哋嗰度資源去晒去新冠肺炎 嘅。係啊，咁、啊、如果再即係頭先講話，即係阿富汗嗰個情況，佢面對佢國內佢哋本身個局勢咁，即係有一個情混亂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會譬如可能好多人係冇得睇醫生啊、 嗯 尤其可能係一啲偏遠地區，佢哋講緊咧係有差唔多二千幾間嘅一啲診所，其實都因為冇物資、冇資源，其實要刪咗佢。咁但係其實講真，即係有時你即係小朋友又好，或者其實有啲婦女佢要即係佢要生 BB 嘅時候，咁呢啲咁基本嘅醫療，即係譬如唔係好似香港咁密集嘅喎，咁其實可能會佢哋去到個社區裏面、哦、去到個 阿富汗好多地方係山區嚟嘅， 係啊係 啊, 啊，你根本好多時佢哋要行好遠嘅路先能夠去得到嘅、嗯，因為咁 係啊。咁而其實當地即係頭先講話好具體做啲咩嘢嘅時候咧，其實當地嘅紅新月會咧，其實佢哋咧就算 我想聽紅新。 紅新月會，即係阿富汗紅新月會，因為我哋都會根據當地嗰個嘅即係宗教啦，會叫紅十字會或者紅新月會嘅，咁當地叫紅新月會啦。咁佢哋咧就譬如佢哋都會繼續為當地係提供啲流動醫療隊嘅。咁尤其我諗係即係喺當地其實有啲婦女咧，佢哋都會相對要揾翻一啲即係婦即係女性嘅一啲即係接生人員去幫佢即係生 B B 啊或點樣樣嘅時候，佢哋都繼續去提供服務，因為佢哋好相信即係邊度即係有需要嘅時候，佢哋都會繼續留喺嗰度去為佢哋去提供服務咯。 嗯、 真係因為而其實嗰啲真係好基本，講緊生與死啊，或者其實因為如果係即係接生嘅時候有少少嘅唔即係有一啲嘅冇支援冇醫療嘅即係醫護人員去幫手嘅時候，對佢哋嚟講都好好緊要。 我知道 New York 有一個咁嘅機構咧，就是、Every Mother Counts 咧，就係為咗即係啲婦女，即係佢哋即係懷孕啦，同埋即係佢哋生產嘅時候危險啊啲咧去支援嘅。阿富汗佢哋都有分部嘅曾經嘅，但我唔知而家因為美軍離開咗，會唔會仲喺度咧 ？Anyway， 我哋十一點半新聞之前先嚟只歌先，然後翻嚟同阿 Mandy 繼續講講你紅十字會嘅呢、這個。普世的善意的工作 OK， 這首是 Beatles 的 Across the Universe， 就好像你們的工作一樣。 it shines around me like a million suns. It calls me on and on across the univers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香港健康码系统听日朝早九点正式开通，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亦会更新至3.0版本。市民可以喺港康码网站实名登记申请注册账户，成功开通账户之后，用户可以透过安心出行 3.0 版本上传出行记录到港康码系统，然后在港康码网站登入系统获取港康码。港康码采取实名登记，申请人需要填写个人资料，例如姓名、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和联络电话号码等，并且上载在港住址证明以供核实之用。港府表示，港康码分为红码、黄码和绿码，判定颜色的标准和广东省的粤康码对接。所有港康码有效期均为申请当日到晚上去11:59为止。当局强调，申请注册港康码账户的先后次序和日后通关配额完全无关。涉及去年六四集会案的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彤以及另一名的被告何桂林，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罪成，案件下星期一求情。法官表示，黎智英是同支联会理念相近的知名人物，他现身维园是故意表态支持集会，根本无需用言语就足以煽惑其他人参与活动。法官又形容，周恒彤和何桂南自辩时闪匿其词，其直斥他们的政工荒谬。美国以视像方式召开一连两日的民主峰会，总统拜登在开场发言时提到，民主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持续而令人担忧的挑战，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指向错误的方向，认为民主需要拥护者。全球大约100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慈善机构以及个人获邀参加峰会，中国和俄罗斯未获出席，台湾地区就在名单上。中俄驻美大使早前联合撰文批评美国自行决定哪个是民主国家，哪个不是，是典型的冷战思维，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制造新的分裂，强调民主不是哪个或者一小撮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实现民主的形式有多种，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继美国和澳洲之后，英国和加拿大亦决定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澳英加利用奥运平台政治操弄，不得人心，自我孤立，必将为错误行径付出代价，重申中国没有向相关国家发出邀请，他们的官员来或者不来，同样会看到北京冬奥成功举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649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79点，跌21点；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6，日元113.4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人民币6.37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79.35美元，卖出价是1779.8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劳工界这个功能界别，四个候选人将会竞逐三个议席。 H1 梁子荣，政治联系工联会。 大家好，我是工联会梁子荣，参加2021年立法会功能界别劳工界选举。一国两制进入新的时代，香港的发展步伐不应该再停滞，民生、劳工等议题不应该再被政治化。议会需要一位够坚定、有信念的议员去守护打工仔的福祉，让到大家生活上有更多的可能。12月19日，请大家支持一直与香港同行工联会的梁子荣，护权益，创出路。多谢。 H2 周小松，政治联系港九劳工社团联会。 大家好，我是周小松，是立法会劳工界参选人。我从事工会工作近30年，对打工仔女的困境我感同身受，为基层发声，为劳工打拼是我一直的坚持。我将继续推动政府设立失业援助制度，立法规管工时，检讨职安政策和改善公务员权益。请支持我劳联周小松，多谢大家。 H3 李广宇，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香港 IT 人协会理事长李广宇。今次出来除了为打工仔发声之外，我有三个行业层面的愿望：人才、土地、资金。政府要认真落实推广 IT， 培训出更加多的科技人才。土地方面 ，sorry， 唔系就系俾块地咁简单。资金方面，政府应该鼓励更加多嘅投资者嚟香港投资科创，先可以令香港有更多嘅独角兽。做好呢三样，仲要协助一般嘅劳工界嘅朋友喺呢个科技巨轮中得到合理嘅协助，甚至转型。我系李广宇，多谢大家嘅支持。 H4 郭伟强，政治联系工联会。 各位工会领袖，大家好，我是工联会郭伟强，已经报名参选立法会劳工界。我嘅理念系初心不变，心系劳工。疫情之下，失業率創新高，完善失業保障制度以及振興經濟刻不容緩。我亦都會提倡全面檢視勞工法例和加強對零散工的保障。在強資本弱勞工的環境底下，我們打工仔女更加要團結一致。請在12月19日投工聯會郭偉強團結信任的一票。多謝。 香港電台製作2021立法會選舉聽其言。 下一集我們會介紹保險界、航运交通界和地产及建造界。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创新及科技局公布推这个实名制的香港健康码，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他是要有一个实名登记，还有他要提供居住地址的。其实个目的是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确保去到内地或者去到澳门的朋友是不属于一个风险群组，他没有去那些高风险地方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树宏华德福学校的创办人戴伦。 原來以前李小龍咧都其實係有一個學習嘅對手，甚至張家朗咧攞到冠軍咧，原來佢過去嗰十幾年都有一個好好嘅教練同埋一個好好嘅學習對手，希望幫到大家。我係大倫， 星期六晚上九點一齊進入人生學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红西。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继续咧同阿黄宗宪医生同埋张晓华咧一齐讲个被遗忘的普世善意，有关香港红十字会嘅工作嘅。 系啦，其实即系红十字会，你头先阿 Mandy 讲咗啦，都做好多一啲气候引致嘅一啲灾难嘅工作啦。咁、实质上其实即系到今天为止做咗几多嘢咧？ 都可以讲下。其实即系我估。我哋其實由2017年都開始去關注呢個議題，咁當然啦，過去我哋都即係對於其他嘅災難，我哋都係有回應嘅。咁其實我哋過去由2017年開始，我哋都已經撥款差大概超過2760万咧，去支持大約30個國家係面對。 你講係全球定淨係香港？ 全球，即係唔係我講我哋香港紅十字會做嘅一啲嘅行動嘅。咁當然即係全球其他即係嘅國家嘅紅十字會做嘅工作都更多啦。咁我哋都會去支援其他啲國家去做一啲嘅即係緊急降災啦，同埋一啲嘅避災嘅一啲行動嘅。不如我舉啲例子咧，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我哋喺孟加拉，即係我之前去過嗰個國家，其實我哋都會，譬如我哋之前都會去到嗰度去，譬如去做一啲嘅即係震災行動，包括譬如我哋喺為嗰啲家庭咧去派發過，即係譬如佢哋一啲食物包啦，同埋一啲衛生包啦，咁亦都為一啲即係。在孟加拉流曬的一些人士提供一些蚊帳啊或者衛生包咁樣，因為呢些都是他哋一些很基本的需要嚟嘅。咁而另外我哋亦都喺譬如越南啦，都曾經捐助過即係譬如30万啦，即係去支持當地其實可能佢哋啲家庭是因為個水災而影響到佢哋嗰個家屋企啊。咁可能我哋就會派發一些嘅即係建房工具啦，同埋一啲防水布。等令到佢哋個家園可以，即係因為個水災影響到嘅時候，佢哋可以有一個即係一個有瓦遮頭嘅地方啦，咁樣樣。 咁其實即係 呢個就係一啲例子啦，當然唔止你即係頭先講嗰啲啦。 係，即係香港人，即係我哋住喺呢個環境啦，我哋冇。即係親身咁樣接觸呢啲災難，亦都冇乜機會咧，去到一啲即係比較即係遠啲嘅地方啦，去親身體驗啦。咁好多人都覺得自己會同呢啲災難係好有距離嘅。即係我諗好多人都未必感受到呢災難帶嚟嘅一啲即係嗰種震撼啊，或者嗰啲困難啊，嗰、那個程度有幾大，其實好難體驗得到。咁其實你覺得即係作為即係譬如我哋啦，香港人啦，即係我知道紅十字會做好多呢啲嘢，但係即係點樣可以提高我哋嘅意識，同埋其實我哋日常生活有冇啲嘢可以做下去？幫助喺呢啲即係所謂嘅極端氣候嘅變化引致嘅災難。 我諗即係我估我哋自己可以從生活做起啦。即係真係譬如可能好簡單，我哋即係做即係用一啲即係能源，我哋可以減少啦。即係譬如可能揸車可能會唔會去行路或者去坐公共交通工具。咁呢啲可以係其中一個。一個行動啦。咁當然我覺得頭先你講即係好似今日嗰個題目。即係被遺忘嘅一啲嘅普世嘅一啲價值，或者其實即係個善意。咁可能我哋好多時，可能大家都遺忘咗一啲，即係其實好多地方啊，即係其實佢哋真係我哋嘅極端天氣，可能熱啲，我哋咪開大啲個冷氣咯。但係對於可能好多人，其實係講緊即係佢哋個生命啊。 或者其實佢哋嗰個屋企會唔會有，因為可能因為水災，或者其實可能係唔同嘅災難，可能係會屋企佢哋嘅家庭可能會被流曬，亦都可能會被拆散，或者其實係講緊佢屋企會可能有人係死亡咁樣樣。咁我哋希望大家真係可以多啲去關注一下，即係其他人去即係呢一個係呢個係其中一步啦。即係其實可能多啲去即係除咗即係新聞啦，或者有時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香紅十字會嘅一啲嘅工作啦，了解一下其實好多即係真係可能好被遺忘嘅，即係譬如有啲地方可能我哋自己都唔係好知道嗰個國家喺邊度啊，但係其實佢哋正正就係受住呢個氣候危難首當其衝嘅。其實佢哋即係譬如可能佢哋住喺沿海嘅地方，咁有啲島國，其實佢哋可能佢哋個地個國家已經即係會即係會陸沉啊咁樣樣。 哦，唔係淨係陸沉啊，正如一個即係嚟一個叫做tsunami。 海啸 有好多地方的岛整个岛不见了的会。譬如在印尼好多岛，印尼二万几个岛的岛国，菲律宾这些。如果来一个海啸的话，即是曾经是整个岛是不见晒的，所有东西是不见人啊，屋乜都不见晒。一次過玩完，完全會係。 係咯，即係我估，即係我哋去關注呢一樣嘢嘅時候，即係都去諗了解多啲佢哋個情況。即係當然真係好，可能離大家好遠，但係其實我咁好重要嘅就係我哋對佢諗下，可能我哋一啲少少嘅行動，其實對佢哋嚟講係可能減少佢哋嗰個受嗰個影響啦。亦都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可能做少少嘢去了解佢哋多啲，或者其實都真係對佢哋嚟講係好有作用嘅。即係舉個例子，其實我哋自己譬如我哋機構都好需要即係一啲嘅即係資源啦。資源我諗係包括即係金錢上面之外，其實即係人員嘅遣派都係我哋其中另外一個都係會嘅。即係可能我哋都會有一啲專業嘅義工啊，去到一啲地方。 容唔容易揾咧專業義工？你哋 即係當然都有好多有心人係會參與嘅，即係尤其可能係一啲醫療上面啊，或者佢本身係水利上面，咁都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去即係派遣，係啦，係咯。咁呢個可以係其中一個啦。咁而其實亦都可以即係通過去即係。了解一下我哋做緊一啲嘅工作啦，即係譬如我哋有一個叫 West Square 嘅，咁我哋都係會有好多嘅項目啦，例如我哋頭先講話氣候危難有關嘅一啲嘅即係項目，我哋都做緊嘅。咁如果你哋即係或者其實頭先講話阿富汗嗰個人道危機影響緊嘅人，我哋都會做緊一啲嘅工作啦，或者其實係我哋都會培訓專業嘅人員去派遣去海外去做一啲震災嘅工作嘅。咁呢個都係好，即係都可以大家可以多留意，都可以。多支持咯，咁系咯，這个谂都紧要嘅。 嗱，我又想问一问你啦，因为始终红十字会系一个慈善机构啦，咁你哋只系要付出，只系付出嘅啫，你哋系冇收入噶嘛，即、就、系、是、自己本身嘅机构系冇收入嘅，咁你哋喺边方面就能够得到呢个 support 咧？系。 咁我估即係公眾嗰個嘅即係籌款係其中一樣啦，即係當然我哋都會即係都會申請唔同嘅一啲嘅資金啊、基金啊咁樣樣。咁我哋好重要嘅，或者其實我哋就住氣候危難，我哋都過去都搞過幾次嘅一啲嘅活動，希望可以喚起大家對於呢樣嘢嘅了解同埋認識啊。呢個係好緊要嘅，因為可能頭先講，如果唔講，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原來全球即係譬如每一日就有一個咁樣嘅氣候危難發生。咁我哋都希望通過呢啲活動咧去籌募我哋一啲嘅經費啦。咁而我哋頭先講，我哋好重要嘅一个原则就是我哋都系会专款专用啊，因为即系譬如我哋头先讲话我哋做一啲气候危难嘅工作嘅时候，我哋都会主要系喺一啲我哋即系譬如觉得佢嗰、那个根据佢哋嗰个人道需要，我哋系会摆啲资源落去嘅。咁我哋都会摆翻一啲嘅即系譬如我哋举个例子，我哋过去做紧一啲嘅系气候危难嘅一啲嘅呼吁嘅时候，我哋都会将我哋嘅资金都会摆翻喺越南啊，或者孟加拉啊，或者其实阿富汗。一啲嘅唔同嘅氣候危難災害上面咯。 而家面對緊 Covid 啦，我哋都講咗 Covid 影響到你哋嘅活動啦。咁事實上 Covid 係繼續啦，但係你所有呢啲氣候啊或者其他嘅問題係唔會因為 Covid 而停止噶嘛。咁你哋點樣去咁點樣支援佢哋咧？你點樣？同埋甚至即係運輸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而家即係甚至係即係你俾得起錢，你運貨即係都個 logistics 都係好麻煩嘅。而家咁你哋點樣辦咧？喺呢個情況之下？ 咁我哋都會即係其實我哋頭先講啦，即係香港紅十字會都係成個 國際紅十字會的其中一個即係其中一個會員咁樣樣啦。咁我哋都會同其他即係國家嘅紅十字會或者紅十字月會去保持聯繫。咁因為由當地去進行一啲嘅即係佢哋會最了解個社區嘅需要。咁我哋都會通過同佢哋了解個需要啦。即係繼續支持佢哋嘅工作。咁而 但你之前唔嚟過人又去唔到貨，又去唔到。 佢哋譬如因為佢哋當地都會有一啲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嘅即係工作，即係佢哋有佢哋嘅即係救援隊伍啦。咁我哋都可以通過佢哋當地在地嘅去支持佢哋咯。咁譬如可能我哋都會同佢哋保持聯繫啦，可能通過會議啊，或者譬如我哋嘅資金都可以通過佢哋去做一啲嘅救落地嘅實在嘅救援工作。 其實即係 Mandy 你做咁多呢啲工作啦，即係講緊嗰個規模係好闊嘅，即係全球性啊，同埋就即係你透過人道嘅工作啦，可以即係更加深入，我諗比我哋更加了解而家世界唔同地方嗰個氣候發生啲咩變化，同埋即係整個地球嘅改變。即係你做咁多呢啲工作，你自己有冇一啲即係人生上嘅體會？ 我自己覺得咧，我覺得喺做咗呢個工作之後，我會覺得其實可能好多嘢咧，我哋自己可能喺香港感受唔到對人哋嘅影響，但我覺得去到嘅時候就會覺得，可能我哋一少少嘅行動，可能即係譬如原來住喺即係我頭先講翻嗰個情況咧，即係我自己去孟加拉嘅時候，咁原來我哋。原來我哋嘅對於我哋嚟講，可能水位上升少少，其實可能未必真係好大嘅影響。即係嗰個天氣嘅温度加一度，其實可能對我哋可能係真係唔會真係我哋唔會。 我哋 feel 唔到，因為我哋冇耕田。 係啊，因為我覺得對我嚟講個好大嘅體會就係其實真係對於呢啲我成日覺得佢哋係一啲無端端要受咗嗰個代價嘅一啲嘅人咯，即係譬如其實可能我哋用好多，即係我哋用好多電啊，我哋用好多嘅一啲能源啊，但係到最後其實可能到最後其實係佢哋去受嗰個嘅即係危難就係佢哋去負責去承受。咁所以我覺得個體會就係覺得我哋自己每個人都可以做多少少咯。而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 邊方面嘅少少咧， 即係少少嘅意思，可能頭先講話生活上面可唔可以我哋自己真係從即係用少啲能源，我哋慳啲，因為有時可能我哋都可以，即係會唔會呢個係一樣啦？或者其實真係去了解多啲，其實佢哋嗰個生活個狀況係如何？ 係啊，喺我哋嘅平常，即係作為一個已發展地區嘅人嘅生活咧，我哋好多時都忘記咗。其實，即係我好多時都有呢個思考嘅。當我去 gym 沖涼喺個 shower 度，有啲人即係哇，大佬我入咗去，我沖完涼出翻嚟，你仲喺度沖緊。是不斷流緊嘅啲水，其實係冇人會關注到水又可以俾你用完嘅。 嗯， 即係你水唔係即係當然有好多地方係製造水啦，主要水嘅來源係靠落雨嘅啫。 嗯， 但係落雨如果稍微個天氣一唔同一變動嘅話咧，你已經冇咁多雨水。我哋係唔 affordable 係咁樣用法嘅、 嗯。 香港政府亦都冇話有啲嘢咧去規限嘅，其實。 嗯， 即系我知道最近咧，因为即系内地同深圳地区咧，即系已经系呈现干旱嘅现象咧，佢哋已经开始要收紧用水嘅嘢。但香港就系其实息息相关噶嘛，我哋用水嘅来源亦都同一个地方，但系我哋似乎冇任何嘢去通知我哋 aware， 即系呢个即系干旱嘅情况咧系将会出现咯，完全。所以呢个咧就系即系，所以你话就系即系气温。上升一度，我哋冇即係好似我哋冷氣咪開凍一度咯。但係對好多其他地方嘅人咧，其實咧佢影響真係非常非常之大。 嗯，同埋即係 Mandy， 即係你咁緊貼咧呢個世界個環境啊，嗰、那個氣候嘅變化啦，即係你自己都會唔會覺得係好悲觀嘅？即係你覺得個環境一路喺度轉差緊，咁但係我哋又不斷咁樣，有時又唔會好即係節約能源啊等等各樣嘢，我哋嘅生活又好似係破壞緊個環境，係啊，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好悲觀咧？同埋即係你覺得，即係譬如我聽你做好多嘢啦，你哋個機構咁好多都係即係有問題嘅時候，或者有啲係預防嘅，咁其實教育都係好重要喎，係咪？你同唔同意啊？ 都係嘅，即係我諗我估我哋除咗做一啲去救災嘅工作之外，其實個社區點樣可以佢哋嗰個 佢哋嘅發展啦，點樣去加強佢哋去應對一啲災難又好，或者佢哋社區裏面嗰啲嘅資本可以更加增強，令到佢哋可以即係面對呢啲危難情況嘅時候，都減少真係對佢哋個影響，呢個係真係好緊要咯。咁我諗真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真係好似我哋嘅工作一樣，我哋真係。邊度有需要，我哋真係無論係點都好，我哋都會基於人嘅需要嘅時候，我哋都會去到嗰個地方去盡量去做一啲嘅工作啦。即係好似我哋喺唔同國家嘅即係紅十字會、紅新月會，其實佢哋都係面對可能好多困難嘅時候，佢哋都會堅持，即係其實我哋繼續提供醫療服務啦，哪怕只係得一個人，或者其實因為可能對你嚟講係一個人，但其實對嗰個人嚟講，其實真係好重要嘅一個服務，我哋都會繼續去持守我哋即係為一啲困難嘅地方啦，或者弱勢嘅社群繼續提供服務咯。 嗯， 好嗱，咁我哋時間咧都差唔多去到節目差唔多完嘅時間啦。咁我首先喺度咧先多謝Mandy 張曉華，咁咧就香港紅十字會嘅，咁咧就嚟同我哋分享。即係你哋呢、即係你哋個工作啊，同埋各方面啦、啊，俾我哋了解多啲啦。因為我自己即係紅十字會個名字，我哋係自細都聽住嘅，咁就知道係捐血啊呢啲我哋會知嘅。但係其他你哋好多你哋工作、你哋關顧嘅範圍呢個範疇咧，我哋都唔係特別清楚嘅。我相信即係心機前面嘅聽眾咧，好多都唔係好知道你哋除咗即係捐血之外咧，仲有咩其他嘢做下咁咯。咁所以好多謝你今晚咧嚟同我哋分享，即、就、係、是、你哋工作嘅範疇咯。咁亦都多謝 Willie 啦，喺度同我哋每次我好中同 Willie 一齊傾咧，即係呢個節目度，因為佢會提供啲即係好另類嘅，或者我接觸唔到嘅一啲人士啦，一啲機構啦，或者某啲範疇嘅嘢咧，係俾大家咧增加我哋有多啲知識嘅。好多謝兩位，咁咧就聽日星期五。咁就黃仲遠、周子欣、朱培雷校長咧，就一起同大家分享調教你學生。咁咧喺12點新聞報導翻嚟之後咧，就有基哥，有基哥就有好歌。咁我而家都係介紹只好歌俾大家 ，Leonard Cohen 嘅《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拜拜， 拜拜， 拜拜。 Safely in. Lift me like an olive branch and be my homeward d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Oh, let me see your beauty when the witnesses gone. Let me feel the moving like they do in Babylon. Show me slowly what I only know the limits of. Oh,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To the wedding now, dance me on and on. Dance me very tenderly and dance me very long. We're both of us beneath our love, we're both of us ab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children who are asking to be born. Dance me through the curtains that our kisses have outworn. Raise a tent of shelter now, though every thread is torn.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